失魂，不应该发生，全身感觉冷，眼前世界开始翻腾。对不起谁的心，辜负了谁的情，雨飞来大雨，全身站不停，口中喃喃自语说不清。这就是你为了我的爱情滋味 Nothing so sad， 这就是你为我的 crying game。 Hold on baby， 这就是你为了我的爱情滋味 Nothing so sad， 这就是你为了我的 crying game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真受了一点 今天你打雷雨天我才不妥协，只要有地图我就敢冒险。甩我的头发自我的很明显，快乐随时存在，拒绝浪费时间，把过去统统丢到那条抛物线，我看见前方精彩的路线。我要我的世界从未最特别，感动加上调味就会很完美。我要我的直觉天天都新鲜，就算世界没变我还是最耀眼。 也就 心需 要你的微笑来解救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期待我能有个完美。 些困难，我背上我的梦想，看着目标就出发。 生命的呼吸，前进的氧气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起飞，每段关系总离不开来回，一段情一个人不断给，怎么能够停止夜的黑？怀念过去美好日子换来体会，重新得到快乐却需要智慧，我什么叫无所谓，换一个座位，换一杯咖啡，就会忘了谁。在一个时刻，我的枕头流完我的泪，找 糗啊，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。